敏射马三月份部分威水战绩。 三四重彩咧就系一二三五七村民佢啊。二拖三六七九，咁啊三四重彩就二三六七九村民佢啊。 三四重彩就一七十十二十三五只互村捞完嚟买， 嗱我嘅提供再重复一次，五号 Win Pay 投注啊，脚咧就系三号、四号、六号同埋十四号，五拖三四六十四，五拖三四六十四，咁仲有一只标志王者呢只马咧，就又系即系啱晒呢个路程嘅。咁但係史卓峰騎牌喺個十四檔度，咁我就唔揀佢啦。不過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嚇，即係到時如果即係睇啲賠率有即係有落飛啊，即係臨場啊，咁呢啲你如果買三四重彩咧，揾到膽嘅話，唔係將佢互穿嘅話咧，你就可以加多隻腳落去都得嚇。 咁啊，三四重彩咧，我就即係都係啦，用翻呢只三號嘅永益線咧，就做複式馬膽，咁就三拖一二十二。 咁啊，三拖二六十十一，咁啊，如果即係想佢啲熱門啊，可能跑得比較差啲，咁你希望兩隻冷門跑出嚟前列嘅，咁你咪可以買互穿咯，係咪啊？七多三四五六，咁啊三四重彩就要互穿啦呢场啊。咁我就拣只六号做胆，咁啊脚咧就拖呢、這个三号嘅知道必胜啦啊，嗱呢啲都系热门嘅啊，七号嘅美丽跃动啦，八号嘅超能量啦，都系呢啲马噶啦，系咪？咁啊，我拣只冷冷地嘅就何泽尧嘅啊。英之星，咁呢只马可以搏懵嘅吓。 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廿五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一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二十五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一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一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指挥官，麻烦你叫你同事合作得唔得？呢个系中西区区议会嘅主场，唔好意思。 指挥官，可唔可以开声约束你一下？ 如果唔系我嚟讲你走噶啦，又闪咗去边啊 ？Madam， 麻烦你，警民关注 Madam， 麻烦你提醒佢啊，唔该啊。佢冇委任证，请你不要进来呢度。你企走廊、企门口、企地下，唔关我事。啊，真系怒气啊！咁唔尊重我哋嘅警察嚟嘅喎。 咁啊，欢迎。P.K. 鄧先生、鄧炳強先生，香港警務處長；謝明陽先生，香港警務處中西官、中西區指揮、中區指揮官；黃小卿女士，香港警務處西區指揮官。 鄭麗瓊星期三晚喺麗瑤村住所被警方上門拘捕，凌晨一點幾，警方將佢帶到葵涌警署通宵扣查。民主黨中西區區議員許志峰到警署了解，佢引述律師表示。警方指控鄭麗瓊涉嫌煽動謠言，並且拒絕佢同家人見面。許志峰批評警方濫捕，又相信鄭麗瓊被捕 和他在社交媒体选在去年九月怀疑射伤印尼女记者的警员私了有关。 郁敏踩场。 是大家好。 今天我们又找了一个嘉宾，因为他第一次来这个 My Radio 做节目。咁啊，喺鱷魚台度做常任主持嘅亨利， 咁啊，其實好耐之前，2016年咧，阿鬱敏已經叫我上嚟一次，嗰次咁啱夾唔到時間，咁啊，再次嚟就已經係2020年啦， 四年後啊，真係再嚟四年，我掛撚咗啦， 唔該你冇咁講， 再四年後，喂，我開而家睇呢啲係好閒嘅，老實講，人生就係咁啊嘛，係咪？所以我哋有一口氣喺度，都要講自己相信嘅嘢，啱唔啱亨利？係咪先？係嘛？咁啊，當然咧，今日揾亨利上嚟咧，就我就同阿台長兩個就希望阿台長可以嚇即係問多啲問題啦嚇。咁頭先我哋睇到片段咧，就係講今日新鮮熱辣啦。咁呢個即係中西區區議會嘅主席咧，就即係民主黨嘅鄭麗瓊啦。呢個其實喺即係中西區已經係屌你，即係老泛民嚇呢啲已經係打佢打風都打唔甩噶啦，因為民主黨嗰個其中一個重鎮嚟嘅呢一個區係係嘛。咁舊年個選舉之後，咁啊唔使講啦，係咪光復曬啦，係嘛？咁所以你見而家去聲援佢嗰啲區議會主席，其實好多都係民主黨嘅，係嘛？包括你黃偉賢又好，一紮嗰啲全部啊，善仲佳又翻去，又做區議會主席啦，全部都係民主黨嘅，所以而家民主黨真係氣勢如虹。即係諗翻民主黨而家今時今日意氣風發咧，就即係我哋梗係要回想翻我組織社民聯之後，跟住人力啊。然後人力飄債飄上搞佢啊！即係呢個民主黨最低潮嘅時候，議席係急劇下降嘅，包括喺呢個即係立法會。所以咧，佢哋自己私下或者公開都講係嘛，即係黃毓民對佢嘅殺傷力係遠超過屌即係建制派對佢嘅殺傷力嘅。 所以咪收 共產黨錢啦。呢個就是曾鈺成同我講嘅 ，OK 係嘛？嗱，我一定要講翻邊個講啦。如果你唔係一間話我喺度即係自吹自擂係嘛？到今日為止，我都係被佢哋不斷去耳語啊傳播，或者通過肥佬禮呢張報紙嗱，我講過九啊幾次肥佬禮，我同佢咧係冇私怨嘅，係咪？但係。啲人就認為我同佢有私怨，咁私怨係咩咧？就屌、是、你成日抹黑我，我又冇任何回擊之力，咁屌你咁叫私怨？我又冇屌你有冇溝你老婆，有冇呃鳩你啲錢？屌你諗緊乜撚嘢私怨啫？係咪？咁你就係成日搞鳩我，係嘛？咁我梗係唔會屌你綁住隻手俾你搞啦，因為有機會我就搞柒你噶啦，一定噶啦，係咪？包括你俾人告，未俾人告，而家俾人拉，未俾人告，我都覺得好撚奇怪啦，已經係係咪？所以有啲人話：屌你咩？呢個民主派即係龍頭大哥。又金主，屌你俾人拉呢個香港民主嘅，即係嚇屌你敲起喪鐘，我屌你老尾啦！呢個賊嚟噶嘛？呢個係講佢難聽啲， 要佢俾人拉先敲起喪鐘，香港可唔可悲啲啊？咁多人俾人拉咗， 係咪？唔係我就要問，點解拉啲僆仔要揾三四十個鐘頭嚇？甚至即刻還押，嗱個喪鐘未敲，拉呢條賊頭以禮相待，喺差館五粒鐘就放佢，係咪？又未落案，屌你啦咩？即係嗱，我唔好講嗰個。所謂煽動人哋非法集結嗰度我都費撚事講，嗰個就一定係一個政治檢控或者政治嘅咩係嘛？但係你屌你老母真係恐嚇個記者嗰個真係千真萬確咁啊，大佬有圖有成噶嘛？你都唔使告實佢係咪？我掟只杯就告普通襲擊，個官司要前重四年幾，精神銀紙屌你老母幾撚大壓力啊係咪？我哋都頂住係嘛？所以咧，即係有時講起呢啲問題咧，就真係屌你乜成土都係火，不過都係同公事有關，私人嘅嘢從來我哋都唔肯講嘅，係咪？其實亨利都係咁㗎，係咪？你最近猛講即係反對啲人去搶公公樓組別，係嘛？跟住又俾人扣帽子，咁啊都預咗㗎啦。呢個其實係係嘛？嗱，講翻頭先呢一單，點解我哋播兩個片段咧？因為又是毛主席講的嘛，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就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你自己民主派都懂得走出來講，這個是報復，是吧？那報復什麼東西呢？就報復你那天，哇，幾撚威啊！又叫人交委任證，跟住就 呢個 喂警務處長，喂嚟到你個區議會，你係主席，你作為主持會議嘅人。你特登登叫佢 PK 等，你就已經係屌你有冇漏打啦，啱唔啱 大拍手喎、 啊，屌係咪？即係老實講，嗱，我夠好撚憎佢，我可以叫佢 PK 等嘅，因為佢所做嘅事，我話佢係撲街得。你作為一個區議會主席，你喺度講呢啲，咁就代表乜撚嘢啫？係咪先？係嘛？你係吹佢唔撚漲嘅，係嘛？好啦，跟住而家佢搞鳩你，就擺明係搞鳩你嘅呢、這個係。因為如果今日講緊即係 呢一個所謂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警司，係嘛？呢、這個嘢講嘢滿口懶音，好撚奇怪喎！點解香港啲警察嗰啲高級警官個個講嘢都有懶音嘅咧？ 好似佢唔係華裔喎， 唔係華裔嘅， 可能係喺外國讀書嗰啲。 咁佢話咧就係根據法例200章下嘅第9、第10條，咁啊涉即係呢個干犯涉嫌干犯作出具體煽動意圖嘅作為罪咁好啦。如果呢條罪講佢嘅就係佢上次係嘛，或者喺個社交媒體度去分享一段嚇，即係講呢一個印尼女記者俾人射盲隻眼，然後嗰、那個。即係涉嫌嘅警察嗰個相係嘛，或者嗰段文字，如果咁就叫做觸犯呢個第九、第十條咧，咁就屌你好撚多人都觸犯。咁點解要揀你鄭麗瓊？然後屌你媽去你屋企深夜咁啊羞辱你，仲要韞你，屌你廿鳩幾個鐘頭先放你咧？佢擺明係羞辱你。呢種羞辱咧，報仇係嘛？你串鳩我啊嘛，即係直情係古惑仔嘛。你串鳩我。我而家咪搞你咯，即係等於嗰陣時啲阿 Sir 喺我哋做僆仔嘅時代，啲阿 Sir 講嘢就係、是、你冇衰喺我手度啊，咁係咪即係咁撚樣啫嘛，一撚樣。嗰、那個成個 mentality 警察係冇改變到嘅。你鄭麗瓊，你串鳩我係咪？即係而家 PK 等咪就係咯，你串我啊嘛，叫我 PK 等，又串我啲夥計冇人證，你企冷巷啦咁樣。喂，佢咪梗喂東找西找都找啲可以屌你搞鳩你，咪呢條咪搞你咯。如果根據呢一條得嘅，咪成個網上世界你要拉好撚多人啊！ 大家排住都入警署啊！真 唔係呢啲咪選擇性檢控啊！呢、啲一定係政治打壓。除咗政治打壓，就係佢有個好簡單人性化嘅原因，就係、是、屌你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係嘛？喺差佬嚟講，屌你乜你個八婆係嘛？咁拎咗嚟玩我哋啲夥計，咪搞鳩你咯！告唔告得你入一件事，起碼韞你廿鳩幾個鐘頭，等你區議會主席啊啦，係嘛？嗱件事就好簡單嘅，我分析就係咁，係嘛？咁你話咧？ 唔係，其實都即係喺街頭，我哋一路都遇到噶啦。即係如果你依家有去嗰啲抗爭現場，咪就係你我哋叫咩？我哋叫即係玩狗啊嘛！即係你撩嗰啲警察幾句，跟住佢咪就咬你咯。一拖你入去差館就要坐十幾廿個鐘，隨時俾人打身。其實個意思係一樣，只不過依家係變咗係一個區議會主席，同樣係咁樣樣。 唔係你區議會主席，你身價高啲啊嘛，地位高啲啊嘛。 呢個好似係第三個被捕嘅區議會主席添啊！即係依家佢擺明就係話俾你聽，我就係當你個區議會冇到咯，我就係要你區議會主席啊嘛，我就偏偏就係拉你翻差館，就話俾你聽。 唔係呢個亦 都係 同上即係舊年個選舉結果有關噶嘛，即係根本政府就接受呢個選舉結果嘛，係咪？即係如果你想當年，即係話建制派喺區議會主導嘅時代，哇！屌你咩？你當啲區議會主席係神嚟噶嘛？知唔知啊？係咪？但經常就區議會主席聯署支持政府啲惡政，係咪咁樣噶嘛？啊，利用啲地區嘅民意代表，係咪嚟支持政府嘅嗰啲惡政噶嘛？咁但係今時今日你冇辦法要呢一班包括啲素人在內喺呢一個區議會佔咗八成以上議席嘅。呢啲咁嘅區議員去幫你背書噶嘛？你明唔明啊？咁於是咪當你有冇仇人咯？咁啊，呢個係一個憲政體制裏邊呢個區議會由人民一人一票選出嚟嘅，你連基本一少少尊重都冇，就唔好講話合作添，係咪？啲官員好多特登啊唔出席嗰啲區議會嘅會議，係咪？咁所以你睇到成件事就係、是，喂，成個唔係淨係啲差佬咯。係成個政府係仇視你個區議會，咪就係。 因為呢個檢控係唔係就係警察做喎？你要有律政司嘅諮詢，跟住你又要去個法庭批准你個拘捕令。喂，你所有嘅制度而家都係偏向針對呢一個 檢控，同埋個法院其實已經企咗喺政府。 係，即係 如果佢一告 咧，一個系統 一告分分鐘就入罪㗎啦。咁你唔撚使立廿三條啦，大佬。跟住係咪啊？我哋都分分鐘中招啦，係咪一樣嘅啫嘛？係咪？即係你大家可以睇翻，即係呢條條例裏邊嗰啲具體嘅嗰啲條文啦。咁有啲泛民就出嚟撐啦，呢個係即係反對英皇行為嘅罪行嚟嘅咁樣。咁跟住呢個即係十一個就出嚟撐啦。佢屌改撚曬啦！而家將所有即係講皇室啊、英女王陛下、官方啊、英國政府啊或者國務大臣嗰啲提述，就要解釋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或者其他主管機關嘅提述，使撚你湯家驊講咩？咁唔通而家條法例仲係寫緊 英女王？ 屌你老母英女王咩？你揾個英女王出嚟啊？根本條法例冇刪到，又冇修改到，咪整個附表咯？使撚你講咩？呢啲咁嘅撚人就係行出嚟就要柒，就係代表表忠，你明唔明啊？哎，冇有呢條法例㗎，唔係講英女王㗎，係咪？ 在那個附表已經有的了，即是釋義和通則條例，我做立法會議員我當然知道了，他們那些做議員那些都知道，不過那些人要走出來拆而已，又是是吧，就哎這個是對英女王的殖民地時代的惡法，這個絕對是殖民地時代的惡法，但是惡法是避而不用 的你就屌你老母捐窿捐罅都要揀這些惡法來用，這個叫惡法還原。所以我們今天的新聞講這個新聞的標題叫惡法還原， OK，屌你啦！咩啫？暴政肆虐，系嘛？就讲呢样嘢嘅，我唔会因为嗰个系民主党嘅郑丽琼，系嘛？ 就算点争民主党都冇可能撑佢今次。 冇可能系啊，冇可能唔捻闹你政府噶嘛？我系咪先？呢个摆喺明噶嘛？即系没有人是孤岛。不过你又大家要知道个背景，系嘛？第一就系佢要对你呢一个女人当初嗰啲不礼貌啊，佢要直击报复。第二咧就係、是、成個政府就要針對你呢、這、一個，屌你咩以非建制派為主導嘅呢一個區議會，好簡單嘅啫嘛，兩個理由係冇清楚。好啦，我哋要問，咁你民主派可以做咩咧？留翻 下節翻嚟先講。